没挂牵。Goodbye, my love， 祝你步上青天。望你高飞振翅，望你早归了心愿。归家安慰旧日哀恋。Goodbye, my love， 恭候你在故园。Goodbye, my love， 请你尽快归转。莫过三心两意，路边野花揽扇，家花香艳，甜复恋。记否那中秋夜，歌妹俩指天诉愿，校园里爱似金坚。可以化验，重逢后共依恋，情浓莫是月中线，盼君子珍重，一生再会情侣浅。Goodbye, my love， 恭候你在故园。Goodbye, my love， 请你尽快归转。莫过三心两意，路边野花揽扇，家花香艳，甜复恋。指天诉愿，校园里爱似金天，真心可以化验。重逢后共依恋，情浓莫是月中线。盼君子珍重，一生再会情侣浅。盼君子珍重，一生再会。